最深的情。如果让你遇见我，而我依然年轻，也相信永恒是不变的曾经。如果让我离开你，而你依然平静，只愿你放心，也不要你担心。就算是伤心，也当作是无心。时空阻隔，岂止长路迢迢，情丝缠绕，岂是长发飘飘。那红尘俗世的人，为什么总是多情人的烦恼？本是云该化作雨，却含着泪水，任孤独地飘零。本是属于我的你，痛把人生看尽，却无缘再聚，愿苍天变了心。

慈悲心海， 情意放于剑道，

了分离。在这里，不要忘记，有人追你，你要说不可以，不要怀疑，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，我对你的情意没有人能比。 看城市车来车往，呼吸城市清新的空气，再来杯浓茶或是杯咖啡，可以振作精神。